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4集，家里人从来不骂我。这边包拯喜得良才，小四子如愿以偿，各自都很开心，那头就是不同光景了。碧水潭旁边的林子里，展昭蹲在一棵灌木后边挠着胳膊。喂文喂了快两个时辰了，碧水潭还是平静如初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白玉堂抱着刀靠在一棵树上，赵普蹲在树边拖着下巴，欧阳少征在一旁打着哈欠，几个影卫在树上眯着往远处张望。殷侯抱着胳膊蹲在自家外孙身边， 行不行啊？ 应该可行的吧。 应该不行就没面子了呀。 展昭尴尬，下意识看了看对面依然面无表情靠着树发呆的白玉堂。又等了大概半个时辰，已经三更了，林子里一片漆黑，蚊子十分多，而且蚊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偏爱展昭，咬了他好几个包。殷侯心疼死了，帮着赶蚊子。不过这么大个儿殷侯对蚊子还是没什么办法，又不好搞出很大动静。正在众人难熬的时候，风声之中传来了一些动静。 来了！ 殷侯一句话，众人立马精神百倍。赵普赶紧对驻守在水潭边的几个侍卫打了个手势，几个士兵都会意，纷纷东倒西歪，佯装睡着。四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没一会儿就见一个黑色的人影悄悄地靠近，从背影看却不是个女人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也不出声，在林子里等着。见看守碧水潭的士兵都睡着了，那人影悄无声息地窜进了水里。殷侯轻轻用胳膊肘一蹭展昭， 成功了， 只有一半，还等他上来呢。 众人继续耐着性子等，展昭继续抓耳挠腮喂蚊子。大概过了一炷香左右的时间，赵普纳闷， 他在水里不会闷死吗？ 应该藏了气囊下去。 这时候就见水面上冒出来了几个泡泡，众人都赶紧安静盯着水面。没一会儿就见一个人从水面探头出来，左右看看，士兵们还在睡觉。那人悄悄游到岸边，抬手将一个大箱子费力地推上了岸。在水里可能不沉，但是箱子出了水面就重了。他动作极轻缓，尽量不弄出声音。那几个士兵睡得很熟的样子，还打着呼噜。成功将箱子搬上岸之后，黑衣人一跃出水，抱着箱子就要跑。但是他刚刚跑出没几步，就听到一枚响箭冲上半空，随即炸开，四周围亮堂一片。那黑衣人一惊，本能想跳水逃生，但是随着几阵风动，碧水潭边展昭白玉堂一人一边挡住了他的去路。黑衣人回头又想逃，但赵普和欧阳少征断了他的后路。不远处殷侯抱着胳膊靠在树边满意点头， 乖孙这回威武了，抓你个人赃并获。 随着埋伏在四周围的士兵们赶来，灯笼火把将碧水潭边照得亮如白昼。众人打量了一下被围困在正中间的黑衣人，都有些吃惊，怎么会是他？展昭则是了然一笑，手指都轻轻一指那黑衣人， 果然是你。 借着火把的光亮，众人看清楚了被围困在中间的黑衣人的模样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天山派十大高手之一，号称最老实的程平。程平扛着箱子看着周围众人，眼中闪过一丝紧张，但很快平静了下来，看众方随众人赶来的陆峰。 掌门，怎么回事？ 哼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想蒙混过关？你根本就不是成平。 掌门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是成平是谁？ 他谁字刚出口，就见白玉堂手腕子轻轻一晃，嗖一声，一点寒光，似乎是什么丝线一样的东西扯过。白玉堂在抬手收回，是一片圆圆的盘丝状。展昭看了看他的手，之前划伤的地方早就痊愈了，而盘丝状已经被白玉堂玩得得心应手了。 这人果然天分了得。 随着白玉堂收回盘丝状，众人就听到了类似嘶嘶的漏气声，接着就见程平的身形开始缩水，似乎瞬间瘦了下去。再看程平的那身衣服下边，是被盘丝状划开了口的气囊，难怪他刚才能潜水那么久，果然有准备。随着身形的暴露，那人也无必要再装下去了，他随手一拽脸皮，撕拉一声，易容的面皮连同身上的黑色衣服全部被扯了下来。这时候众人才算看清楚此人的庐山真面目，眼前站着的是个身量十分矮小的女人，面皮皱巴巴的，至少有50岁，光头，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衣服，果然是最适合易容的装束，奇丑无比。 你就是鬼婆？ 老太婆沉默了一会儿，将箱子重重扔在了地上，眯着眼睛，眼里有凶光，盯着展昭。 哼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假的？ 你明显很假。 小鬼，少在那儿得意，我的易容术是天下无敌，毫无破绽的，你不可能看得出来。 鬼婆被这么多人围困，似乎也不紧张。陆峰闻言皱了皱眉头，的确，这鬼婆的易容术简直登峰造极，不止如此，连说话的语气、平时的小动作习惯都模仿得惟妙惟肖，连他们经常跟程平接触的同门都没发现。现在想想，程平早前外出办事，大概是回来的时候被这鬼婆掉了包，不知道现在在何处，可这鬼婆心狠手辣又歹毒，谁知道她是不是模仿了别人的样子暗算了程平。可能此时程平已经死了，被埋在哪儿都不知道。陆峰越想越气，这个恶毒妇人简直不可饶恕。 毫无破绽？不见得吧，当年还不是被天尊一眼看破了。 众人都默默为展昭点点头，这人平日温润得很，关键时刻嘴毒啊，鬼婆不爱听什么他说什么，可不是叫天尊一眼看破了吗？果然鬼婆一听到天尊两个字，怒意就爬了满脸。 哼，别跟我提那个老妖怪。 哇，你也好意思叫别人老妖怪，麻烦你有空照照镜子好吗？ 赵普看看欧阳少征，这人还真是一吵架就来劲儿了。鬼婆顺势往箱子上一坐。 你究竟怎么知道我是假的？你根本不认识程平才对，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 从一开始。 这可不是我编的，你可的确是程平的救命恩人。 陆峰对展昭点点头，程平崇拜展昭这件事儿，天山派的人都知道，这小子逢人就说。展昭嘴角抽了抽，想起来就生气。 展昭是为了程平说他没有英雄气概的事情在生气呢。 很明显。 白玉堂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展昭也赶紧将这问题一脚踹开，回归正题。 无论事实怎么样，但有一点你说漏嘴了，所以我一早就觉得你有些问题。 哪里？ 你说我救了你兄嫂之后，他们盛情邀请我留下， 我说了什么来推脱了？ 鬼婆一愣，众人也有些纳闷，似乎不相干呢。展昭识破鬼婆的身份，竟然是通过一句不怎么相干的话。鬼婆似乎在回忆自己说了什么。 他是偷跑出来玩的，不能多待，要赶回家，不然爹娘要骂人的。 白玉堂完整地说出了鬼婆当时的原话，赵普等人也想起来了，点点头。白玉堂好记性。 这有什么问题？ 这话绝对不可能是我说的。 远处树边的阴猴也忍不住笑了一声，摇了摇头。这鬼婆想当然一句话，的确值得引起展昭怀疑。 究竟是什么意思？ 从我出生到现在，家里从来没人骂我。 展昭这话说的那叫有底气。阴猴在远处点头，谁敢骂他外孙？再说展昭小时候就养在魔宫，除了有300个魔头宠着，他娘更是鬼见愁，宠儿上天，要星星不给月亮。白玉堂暗自叹气，展昭没被宠坏也算天赋异禀，估计他爹居功至伟，实在是好人品。阴侯想起往事也觉得痛心疾首，魔教300多个大魔头宠出了一个闻名于世的大侠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难道是宠爱骄纵各种溺爱的方式不对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